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二老爷被吵得头疼，这两个人天生八字相克，放在一块不超过一刻钟就会吵得不可开交，就像两只永远不知疲倦的斗鸡。老爷子在时还好些，但主心骨一走，老大上头没了人，越发不肯相让兄弟，自然老四也不是省油的灯。这时候老李匆匆而来。 二老爷，三老爷说了，明日开库房他自会前来，现在大半夜的起不来，来了也是听大老爷和四老爷吵架，就不白跑一趟了。 老三架子可真大呀，啊，比老爷子还难请了。 那不能吧，你试试把老爷子请来。 二老爷狠狠瞪了吴老爷一眼。在大老爷和四老爷吵吵嚷嚷的内容中，林月二人终于知道晚上这一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据说大半夜的时候，先是大老爷的妻子听见门房外有婴儿啼哭声，把大老爷给推醒了，非说外面闹鬼。大老爷不相信，但被媳妇闹得没法子，夫妻两人就起身去查看，结果还真在外头地上发现了一团黑乎乎的影子，跑得飞快。大老爷执拗性子一起，非要弄个明白，就寻着黑影去追，媳妇儿没办法，只能跟在后面。结果一路追到库房外面的院子门口，大老爷的媳妇儿就瞧见那黑影朝自己迎面扑过来，他也没看清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，直接一屁股往后坐在地上。大老爷闯入院子，则看见库房门口居然着火了，火势来得奇怪突然，连凶手也瞧不见影子。事后官家众人闻讯赶来，四老爷说大老爷存心烧了库房，大老爷却说自己库房钥匙丢了，肯定是被四老爷偷走的。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直到林叔他们前来。 这有什么好吵的，没了钥匙就直接用斧头劈开门，当着众人的面把库房开了，按照老爷子的遗嘱分了东西便是。明日啊，我也找了一位同学来当见证人，他对古董可颇有研究，可以帮忙长长眼。 你这是怕几位哥哥拿了假货糊弄你不成啊？ 哟，二哥，你这样找茬就没意思了啊！那四哥也喊了个洋鬼子当见证，你怎么光说我不说他呀？要不这样，从现在起，哼，谁也别睡了，就在这儿熬到明日午时，打开库房。哎，这么多双眼睛互相盯着，你们自己总该放心了吧？ 这主意也不是不行。这样吧，现在每房出一人，在这里盯着库房，就在这儿将就一宿也不是不行。等到明日午时，老袁从山上下来，我们就开了库房，大家以为如何？ 众人不是没想过这个主意，只是没好意思说出口。既然老五说出口了，他们也就不用再顾忌。连大老爷这样爱找茬的人都挑不出毛病，就算二老爷不说，他也不放心离开。在这里等一夜倒也能接受。 二表舅，那我们先回去歇着了，明日再过来。 哎，定堂，你先别走，几位舅舅呢让你看笑话了，但你不是外人，明日库房里的东西老爷子一命也有你的一份，不如你也留下来，正好多个见证，舅舅们都信你。 没必要吧，舅舅们这么多双眼睛盯着，多我一个也不多。 哎，有必要，有必要。你就听我的，我让人把铺盖拿过来，你跟灵叔歇会儿，想吃点什么二舅让人给你做去啊。 啊，二表舅， 这个时辰还有什么吃的，我们不想吃只有菜不见肉的饺子了。 这哪能让你吃这个呢，二表舅小厨房啊还有些酱牛肉和刚温好的酒，我这就让他们给送过来啊。 火是谁放的？鬼是谁闹的？这两个问题在场没有一个人提起，大家仿佛忘记了刚刚的闹剧。小小的屋子里，老大和老四各据一边，就像两个划江而治的政权，谁也不肯往前一步，更生怕退后失去了自己的领地。二老爷让人搬了一张躺椅过来，又准备了枕头和厚棉被，盖在身上晃晃悠悠，闭目养神，倒也舒服。老五有样学样，也让人搬了一张躺椅，就在二老爷旁边小憩，未免自己睡过去，还找了一个信得过的管事在旁边盯着其他人。酱牛肉和温酒很快送过来。林叔摸摸肚子，刚才的驴肉锅子还没完全消化，这个时候他是吃不下牛肉的，但酒还能喝一喝。酒微甜，后劲不大，想来是二老爷酒量不佳的缘故，不过正适合林叔。他本来就是被强行喊醒，一点小酒正好弥补未尽的睡意。他们屋里没有躺椅，一时也找不到躺椅，岳定堂就让人把整套被褥搬过来，两条被子叠上去稍减寒气，靠着枕头身上再盖一条，两人盘坐，一人一头，倒也暖和。屋子里一下多了那么多人，大家都有些耐不住。不多时，睡不着的吴老爷就跟四老爷说起悄悄话，约摸是在问他那些问世占卜的神通到底是真是假。大老爷见没人理自己，闷哼一声，招来下人去做吃的，诸多动静稀稀疏疏。林叔倒是借着酒意，不知不觉沉沉睡去，直到天色微亮，林叔才迷迷糊糊醒来，发现自己睡前明明是靠着柱子的，结果醒来却变成扒在岳定堂腿上，把人家大腿当成枕头了。可怜岳定堂瞌睡里也不舒服，眉头拧起，活像被800只章鱼压住。寻常人见此情景，肯定忙不迭起身了。林叔却想着能多占姓岳的片刻便宜，心安理得翻了个身，又想美美小睡片刻，可惜这个愿望被进来的何主事打断了。 二老爷，老袁回来了。 白天起，官家陆续来了客人，也有位老爷子守灵从山上下来的，老袁就是其中之一。 何主事，这老袁是谁啊？ 他是官家的下人，但不是一般的下人。老太爷在世时，老袁就在他身边伺候，是长髓，也是保镖和心腹，他就像是老太爷的影子。老太爷对他呀，比对自己这几个儿子还要亲呢，什么事儿都不避着他，就连这次开库房门也让他在旁边盯着当个见证。这库房里每口箱子都上了锁，除了老袁谁也打不开。 怪不得我这几个表舅这么盼着老袁回来，我原以为是恪守对老爷子的承诺，却没想到是为了老袁手里的钥匙。 嘿，真稀罕，这老袁还带回来个外国人。 伊万诺夫一进门就被官家大大小小投以注目礼，虽然奉天城里不乏外国人，但更多的还是同样黑头发黑眼睛的东洋人。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不是没有，像伊万诺夫这样英俊出色的年轻人大家却从未见过。他的头发是金棕色，在阳光下闪烁近乎金子的色泽，白皙皮肤，浅蓝眼珠。官家人没听过外国童话，也不知道伊万诺夫身上无一不是为了英俊王子这个词量身定造，他们只觉得这个洋鬼子跟以前那些肥胖酒糟鼻的不太一样。家里女眷忍不住多看几眼又几眼，伊万诺夫不仅没有眼高于顶，还彬彬有礼，提了两瓶酒当礼物。 哎呦，伊万诺夫，你怎么来了？欢迎欢迎，快请进快请进。 关四爷你好，这是我带给贵府的礼物。 哎呦，这么客气干嘛呀，大家都是老朋友。来来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伊万诺夫，我们可是认识很多年了，他拥有着高贵的俄国血统， 他常年在中国做生意，是个特别有绅士风度的人呐。 四哥，你一辈子都住在奉天，知道什么高贵不高贵的啊？俄国早就灭亡了，跟前清一样改朝换代了，他们末代皇帝全家都被绞死毒死了，哪里还有什么贵族，都是些亡命之徒罢了。 哼，老五啊，你别出去喝了两口洋墨水就以为能跟家里脱离关系了。要真论起来，咱们家也是大清贵胄，一老一少，祖上出过多少大人物，你想当新时代的顺民，也得看人家给不给你这个机会。 哼，四哥，这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您啊管好自己就够了，你跟大哥别天天吵，咱们爹泉下有知，也能瞑目了。 大老爷一直竖着耳朵在听这边动静，闻言立马跳起来，怒发冲冠，活脱脱一只炸毛公鸡。 老五，你个不孝子，爹去世的时候没见你回来尽孝，爹两腿一蹬，你立马回来争家产，你读了那么多年书，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摸摸自己的良心，还热乎不？会不会疼？ 哈，大哥，你别没从四哥那里占到便宜就来挑我这个软柿子捏啊！那时候我还在轮船上，怎么敢回来？魂魄立体飞回来吗？哎，那你怎么不做做法？你不是成日里弄那些神神道道，说自己有多虔诚吗？哎，这需要你大显神通的时候，你就不行了？ 都给我闭嘴！平日吵吵闹闹就罢了，今天有客人在，又是开库房的大日子，你们能不能消停点儿？唉，等开了库房分了家，想怎么吵就怎么吵。老袁呢？老袁来了没有？ 二老爷，老袁去请三老爷了，由他出马啊，三老爷肯定会过来的。 哼，老三今日还敢不过来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唉， 定堂啊，你今日就先别上山了，等库房里的东西分完，你临走前再去给老爷子磕个头也是一样的，否则库房一日不开，官家人心不定，老爷子泉下有知也难以瞑目啊。 好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